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2首诗，坝上秋居马岱。 坝上秋居马岱，八关红衣顶，万箭暗行兵，落叶他乡西，寒冰冻牙人，空暗别落地，孤僻夜千零，几个高飞救胡文帝。初相 晚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